的其他精彩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说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图书，非常有趣的文字，只不过呢，它是来自于网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作者，这个作者呢，他的网名叫做猫腻啊，猫腻，据说是一个网络大神啊。其实不是据说了，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大神，有千万的读者。他的作品呢也即将被拍成网剧、电视剧，甚至是电影，改编成游戏。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猫腻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他是培训师、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青年作者。来，我们有请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红酒好，大家好。 嗯，徐老师近一段时间也是对网文啊，对网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在长篇累读的再读一些文章。那其中猫腻应该算是你近期重点读的一个作者了吧？ 嗯，对，没错，是的。 啊，据说还是自己在网上花钱读的哈。 对，在腾讯文学上面花钱读的，还很贵，一卷的话差不多要30块钱吧。 那你大概看到第几卷了？ 我已经看完四卷了。 四卷也就是120万字。 不止，一卷80万字，四卷的话就是320万字。 看完了吗？ 差不多吧，到后面看的就潦草了一些，前面还是看得非常认真的。 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连载的过程当中。 对，他估计要写到这个《择天记》啊，估计要写到1000万字左右，应该是个千万级别的一个文章。 哎呀，那读《择天记》相当于占去了你，我觉着得有个7-8天的时间了吧。 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了。对，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全身心的、以研究的心态仔细的、认真阅读的玄幻小说，这是第一本。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叫玄幻小说。那玄幻类的剧有哪些？ 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毕竟《择天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玄幻类的小说。但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玄幻小说的创作指南，里面就讲到玄幻小说里面必须要有升级打怪，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升级打怪，要有新的敌人出现，然后这个敌人呢，要每一个阶段都要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强悍、更加凶恶。然后呢，每一个新的阶段要有新的地图，要在这个新的地图上展开新的事业。如果说这个定义是玄幻小说的定义的话，我认为花千骨和华胥引都不算。 嗯，玄幻类的题材其实在网文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而且写此类题材的作者也非常非常的多。玄幻类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我现在的解读看来，我觉得玄幻类的小说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 嗯， 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以前喜欢看金庸，喜欢看古龙。那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也被翻拍成电视剧，也是很多次了，无数次 。从你想《射雕英雄传》从83版到现在，已经翻拍了无数次了。 对，所以其实对于武侠小说的喜爱，是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的需求，也是一个刚需。所以我觉得玄幻小说，不如把它取名叫做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这样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它就符合了升级打怪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且玄幻小说在创作之初就设计为是要为网络游戏奠定整个文本基础的，所以它在 整个小说的设计上、结构的设计上，都基本上是按照大家熟悉的网络游戏去这么设计的。 在网上看小说的人其实真的很多。前段时间呢，我还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说现在还有人在网上看文字吗？说现在都已经是视频时代了。这就好比说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 当然有，当然有。 其实是一样可笑的，只不过你不是那一个人群，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群不存在，而且这个人群还是非常广泛的。你像猫腻这样的作者为什么会在网上很火，他必然有一个群体在不断的追捧他。那回过头来咱们就说一说猫腻这个作者哈、啊、当然是他的笔名了哈、啊、 对，笔名，他原名好像叫小峰， 70后是吧？ 70后，对， 是一个70后， 对，比咱们年纪都要大。 因为本身你是科班出身啊、研究生呢学的是文学研究吧，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那你从文学理论的这个角度上，你来看待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好作品吗？ 首先呢，我们暂时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暂时分成两个大类吧。一类是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要进入文学殿堂、登堂入室，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属于严肃文学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呢，我们在文学史里面是学不到它的，但是呢，你每天可能捧在手上的或在手机里面翻阅的都是它。我自己也是，比如说去哪个地方出差，在飞机上，我可能会带一本严肃文学，我自己可能一直想看，一直也没有花时间去看的。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带一本武侠小说，那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武侠小说。前一阵子我特别迷华胥引，我差不多看了能有10几20遍。 我天哪。行，那也不光是咱们两个聊天，因为今天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启航的声音、尽管他今天没有在现场， 启航， 但是呢我们远程连线一下， 好，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恰好哈、恰好启航最近也看了猫腻的一部作品。 太好了， 来我们连线一下启航。来，启社长你好。 哎，红酒好。那位嘉宾好。 那位嘉宾是叫徐芬啊，徐芬。 启航你好，启航你好。 你好，你好。 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玄幻题材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位作者呢是猫腻。徐芬呢刚刚看过他的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庆余年》，另外一个呢是《择天记》。今天呢我正好跟启社也在聊天嘛，在通过微信聊天。启社最近呢看了猫腻的《朱雀记》啊。 对，我听说启社看完《朱雀记》以后，我也立刻补习了一下。 没看完，还没看完啊，看了一部分，但是觉得挺开眼的。 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你看了这么多书，每天都会阅读这么多稿子，你看到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反而会说很开眼。 必须得承认啊，就像武侠小说啊，从这个传统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这个《还珠楼主》啊，《陈情不消声》啊，之后，然后到这个应该说当代的了吧，啊，金庸啊，这个古龙、梁羽生几位大师之后啊，就是很少再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武侠小说出来，真的很少有。当然有的武侠小说出来之后打了一些名头，比如说金庸最喜欢的谁谁谁，然后或者是深受这个古龙影响的谁谁谁，可是当你看了一部分之后，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代人的这种阅读习惯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再拿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人去学金庸，或者有人去学梁羽生，这个可能节奏都不对了，就是你现在再读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还能读下金庸去，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读的那个节奏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心态是相合的。那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再读金庸，可能就不会像我们那时候那种感受，因为现在很多节奏都加快了。那我觉得这个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呢就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一看吧，他那个文字的那个节奏，小说那个文字节奏就跟当下的社会是比较相合的，都是很快利落干净。然后呢他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他跟金庸有一点像，他当然他不像金庸的那种沉稳啊，但是他在传达知识上我觉得特别像。比如说这个 他那个我刚看前边那块嘛，说这个主人公哈，主人公这个书咱还用做些简介吗，同志啊？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用一分钟的时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 中世纪就讲一个小孩嘛，这个小孩其实这个开始的那个情节特别像超人的行为，就是从天而降，然后给地上砸了一坑，然后这个他被了一个拾荒的老人就给救了，救了之后，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孩等于落在地上啊，然后他就被养大了，养大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显现出一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他之前已经发现的，只不过他没怎么抖了，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抖了这些神通了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叫知识竞赛里头啊，刚开始的时候人都看不上他，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拾荒家的孩子，穿得也挺破旧，然后也不是太说话，老低着头，后来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孩子的鼓励啊，他这个大胆的把这抢答的铃铛拿起来，然后开始不断的摇铃，随便问出一个题来啊，或者说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搜肠刮肚的寻出一个问题来，他都能给你答的，就是答的这个能给你答满了啊，所有的洞空都能给你填满，当时就把这帮人全惊了，而且他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能考到，他基本上他就能考全学校的这么一个平均分，也不多也不少，就为了不显眼啊，但是后来被他那个小女朋友就发现了，然后就在这个就等于在这些里头，他就在不停的传递知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知识竞赛里头，那就是夸夸夸夸有一些知识，然后人家问出来，他答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我真是我都不知道啊，我虽然说这个学中文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了解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居然就能把那些东西全勾连出来， 对、 啊、 连文学史里面非常偏门的知识都有，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中文的嘛， 对，川大中文系， 没错然后呢另外比如说像这个他里边也像金庸一样也会涉及到一些佛经啊，那这个佛经呢他所读的那些就跟金庸先生那个不一样，金庸先生那个相对就是比较大众化，比如金庸先生经常会引金刚经，那他引的那些我就没读过，我很多就没读过啊。 嗯，我们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说我指的开眼，我觉得大概应该也就是这个了吧，因为他的这个情节的设定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曲折的啊，没有什么说特别出乎意料的，但是他在里边植入了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让把这个知识又跟这个人绑定在一块儿，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这种超能力，然后可以有这个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我觉得是特吸引我的，然后这种经历绑定的这些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嗯，反正他这本《朱雀记》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的金奖，因为他本身也是有实体书。我知道启航，你肯定是你是在看的实体书吧？ 毛啊！我当时听人家给我推荐，然后我看的 网上的 啊，这很难得哎，因为我知道你基本上都是有实体书才看的。 啊，对对对，如果一般情况下是真不看，然后这次一看觉得哎挺有意思。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啊，徐老师您是看了那个庆余年和那个择天记吗？ 对，庆余年这三本我都看过了，就是、 啊、然后那个庆余年那个我看的说是在那个等于是汶川地震之后是吧，然后写了一个然后择天记好像给那个评价我看是一般，所以后来我选的朱雀，因为朱雀记说是他的那个成名作嘛。我特想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谈到没谈到，就是那两部小说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或者说确实比这个差一些吗？ 因为启社这样，启社也看到了猫腻的作品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呢看到了一些评论，有一些人呢就吐槽啊，说他的可能庆余年啊，包括像择天记可能没有朱雀记好。这个徐芬吧，因为徐芬你看过，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有一个思想过程来描述一下。 啊，我先看的是《择天记》，首先呢，我觉得《择天记》非常厉害的是它的文字的流畅度，可以算是整个网络文学里面，作家里面要排行靠第一梯队的。 就文字的流畅度和文字的成熟度。所谓文字的成熟度，就是他在把玩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块的功夫，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生涩也不幼稚，他的整个文笔是非常稳健和成熟的。 学中文的嘛，而且就都写了75万字的朱雀义了。 对，但是当我把这三本书全部都看完以后，我就发现猫腻基本上没有写过别的故事，他永远写的都是屌丝逆袭的故事。就是他很像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的那个玄幻小说创作指南里面所说的，玄幻小说的男主人公只有两类，一类呢，要么就是你极其的废材，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后天是有贵人、有老师一路提携，然后你也极其的刻苦和勤奋，最后成为了一代宗师。还有一类呢，就是你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呢，你把前世的智慧、前世的武功全部带进来了。包括穿越也是这样的，你把现代人所有的智慧全部带到古代去了。所以我昨天看的那个文章是说穿越是说玄幻类的男主人公只有这两类，所以我看猫腻写来写去也基本上就是这两类。所以猫腻的这三本书虽然说总体来说所有的字数加起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千万字，但是看久了会很累。在这个猫腻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不要骂我啊。 为什么会累呢？ 就是实际上在我看他前50万字的时候，我和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非常惊艳。我没有看，就很少能看到网络作家写作的手法那么的稳健和成熟，非常惊艳。然后他在整个心理描写的时候，整个场面描写的时候也刻画的极其细腻，有些段落我自己也觉得哇，要写成这样太牛了。但你会看到， 我插句话啊，我觉得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现在网络作家呀，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就有点像好多编剧，好多小编剧，就是他写的那个东西吧，上来就是嘁哩喀喳，就直接直给了。然后他很少有什么， 他没有技巧 描述啊，对， 他对文字的把玩也非常的欠火候， 很少有场景或者风景的这种描述，包括对人的外形的描述等等。但是呢，我看《朱雀记》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哦，这个网络的写手居然还会去描述一个景色或者描述一个场景，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啊。 所以猫腻我觉得他也不愧是70后吧，对吧？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积累的功夫，假设说他是18岁上大学开始学中文，他今年已经过了40岁，所以他在文字这一块的把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他中间可能他几乎，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能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从事和文字相关的工作的，和宣传相关的工作的。 对，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比较哈，其实收入什么排在前几位的，什么唐家三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有很多猫腻的忠实粉丝说，你看他写的这些文字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他是专科毕业， 两边就开始吵哈，就觉得他可能他还汲取了一些传统作家的优点啊，一些优势， 非常流畅。包括猫腻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猫腻的整个参考文献是非常丰厚的。 哎， 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智慧宝库，包括儒释道的，包括唐朝的志怪小说、仙侠小说，包括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中国的各类经文，他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猫腻他自己最自豪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他极其的勤奋刻苦，另外一方面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他自己不断的强调过他是一个天才。 这都是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哈。 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天才的话，这个徐老师不是我不同意猫腻的自己的这种定位啊。我真的反正我觉得我看小说或者说我看文字至今为止，我觉得能够说是有天才，或者说就是他出手，我就能看出来他有他的特点，而且确实写得很漂亮的。一个是阿成，这个红酒知道， 是 我对阿成老师的那个小说，阿成先生的小说，我是特别迷。 齐王 一共就那么点儿，是 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写小说写散文的李娟，我觉得李娟的那个文字也 是 哇， 是当代作家是吧？ 李娟前几年很红的，很红的， 两个都是当代啊。 对 对 对， 那李娟的那个散文写的哇，那就真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那就是出手就定在那儿了。 写西部的， 对，他和古龙和金庸先生都不一样。你看古龙和金庸先生，实际上， 你能看出他的那个成长脉络来。 嗯， 但是阿成和李娟好像就是啪出手就进了那个高度。 他们是把前世的智慧带过来的。 出手不凡哈。 糟了糟了。 猫腻他的文字其实已经很多了，刚刚你提到上千万都不止了。 嗯， 光一部《择天记》预计啊可能就得上千万了。 对， 就得上千万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了说前面看得很爽，但是到了后面呢有些累啊，甚至有一些 就非常疲惫， 非常疲惫， 他拖着不得不往前走。反正我这个在腾讯的钱已经冲进去了，一定要把它花掉。 当然也不能说阴谋论哈。其实为什么这么多网络小说都被各大的影视公司抢？为什么他们不去抢那些传统文学呢？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在网上已经试过水了， 嗯哼， 或者说已经得到很多网友的追随了， 嗯， 有自然的粉丝，同时他也知道怎么牵着你往下走。那对于猫腻来讲，他使用的这些技巧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的去看他的更新，不停的去充钱。 对，你想一个人阅读猫腻的小说，平均下来我们就算他会花100块钱吧， 嗯， 啊，他的这个小说的这个阅读量，阅读人群大概有千万级别的人群， 嗯， 所以但是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厚了， 嗯，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科班出身啊，我是科班出身，启航也是科班出身，包括猫腻自己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中国的这个中文系的这个院校排行榜里面也算是第一、第二梯队的吧。 嗯， 我想可能现阶段的猫腻是立志于要做一个通俗小说家，所以他在这一块花了很多功夫，也非常的成功。是腾讯重点打造的作家，但是如果猫腻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如果说他想要专攻严肃文学，或者说他想要把文学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牛，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这么说吧，留在中国文学史上，让以后考研究生的同学都能背一背他的文章，背一背他的名字，那猫腻很显然他必须更改现有的大部分创作思路。也就是说，嗯，可能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由这个生活的观察最后凝练成文字，实际上这个文字不会特别多。 嗯，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就是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是一个中篇小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字可能也不超过8万字。但是王小波就是凭借了这样一部很短很短的小说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但凡是喜欢小说的人，但凡是对王小波感兴趣的人，你必须要去读一读他这8万字的小说。 嗯，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徐芬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